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京戏，坐你下车三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戏曰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尚远。清明小假期期间，我们为您安排的主题是纪念相声老艺术家朱向臣先生。生于1908年，今年是朱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年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为您播出朱向臣先生当年的演出录音。朱先生早年呢不是这行人，曾经在郑兴德茶庄学徒，因为太喜欢相声了，后来呢就从艺走上了演艺生涯，后来拜在张寿臣先生的门下。1953年加入天津市广播曲艺团，后来呢又加入天津曲艺团。朱向臣的成功离不开相声大家郭荣启先生。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朱向臣和郭荣启合作，成为了当时天津的一对响当。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朱向臣又和苏文茂开始了合作，整理上演了不少传统篇目和新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朱向臣和两位大家合作的不同段子。先请您听一段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绕口令。 2000的灵光，我又开始了。 这位要开书了。 2000的灵光， 这是那弦子。 哎，2000的灵光，我开书了。 哎，开书了。 我言书了。 言书了。 我表书了。我论书了。我这两盘怎么全书了？ 臭棋篓子。 马德里的灵光，我就说的是啊， 哎，说的是 这个天地玄白，它叫宇宙昏。 天地玄白，宇宙昏。 天地玄白，宇宙昏。 哎，怕您没听清楚。 在那一年，这个8月19。打罢了新春， 这什么年月？ 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在眉山吊死了灶爷，那是英明的忠。 灶爷， 坐下了阳光有道的明君， 这事儿都没听说过。 这个杨八姐，他骑着一辆火车，扛了一匹马。 这道怎么走啊？ 眼望着南唐，笑盈盈的 乐了。 他是泪纷纷， 他是哭还是乐呀？ 他左眼哭来，他的右眼笑， 旱涝不收的眼睛。 我哭了声，那个媳妇背头鸡牙，小不脸的丈夫程咬金。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 别弹这弦子了，您就。 那你，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 你闹了我一身毛病。 那罪可叹。 你叹什么？ 你打过这个天门阵，那死地空。 好、哦。 黄三太的那金彪打死了潘巧云。 金彪逮谁打谁。 管理的令，管理的令狂。这个刘备要吃那个头疼片。 Yeah. 这个孙猴要扎盘尼西林。 孙猴感冒了。 这个薛仁贵是大战吕布。 他们俩打起来了。 那猪八戒大上肉球坟。 嗨， 乱七八糟的杂烩。到下回咱们三堂会审， 玉堂春， 窦尔敦。 嗨、哎。 管理的令狂， 您别谈了，那个您这 令狂乐嘿乐， 哎呦，您这都是回光返照的腔儿，这腔儿多难听！ 怎么了？ 您呢？别在这儿唱， 为毛不叫我唱啊？ 为嘛？跟您这么一唱，我们怎么说呀？我们这儿是说相声。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 那不行啊！那观众人家怎么听啊？ 那有毛关系？这边听你的，这边听我的。 他给分了家了，不行，您得听我们的。 哦，就许你说。 哎，对了， 不许我唱。 哎，不许您唱。 你说嘛的？ 相声，逗乐的。 逗乐的。 哎，对了， 怎么乐呀？ 走， 是大乐呀，是小乐呀，是文乐呀，是武乐呀，是一块全把它乐完了，我是一点点的乐呀。有个乐样子吧，你拿出来我看看。 没地方找去。我哪找这样子去？那我们说到可乐的地方啊，自然呢你就乐了。 哦，自然的我就乐了。 哎，对了， 乐完了与我有毛好事呢？ 这还有什么好事？ 年三载去保难，狮子不叮，鸽子不咬，有蚊子往别的屋里跑啊！ 他拿我当 DDT 了。 啊，你不说有好事吗？ 没有这好处。 有毛好事？ 那么比如说呀，你呀，短人家50块钱，啊！ 我短谁50块钱、啊？你这是要反呢？你这，我站在这里没有10分钟，我短人50块钱。 这你呀，不短人家的，假装短人家的。 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我找个长竹子追着我玩啊。 他没这么回事啊！ 你帅他做嘛呢？ 谁跟你要了？ 要我得给呀！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你别说话好不好？ 你这是法院。 不，你呀先听我的。 哦，你是原告啊？ 我这打官司来了。哎呦，不，你呀短人家50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给不了，当初别借呀。借啥都忘呀。 不是别借，你呀给不了人家，人家非跟你要啊。 嗯。 你没地方去，上我们这儿来了。 哦，你急坏了。 我呀。我不管还账啊。 你不是有好处吗？ 你听一段相声啊。心里哈哈这么一乐的，把短钱这茬您就忘了。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哎，对了， 不短钱假装着短 啊， 老赵要我心里腻啊。 是， 上你这来了。 哎， 你这是相声 啊， 逗得我哈哈一乐，把短钱这个茬是忘了。 哎，忘记了。 我在你这乐着是忘了。 是啊， 我出了门那账主在等着我呢。 让您还账去得了，您还完再来啊。 哦，管一辈子， 管一辈子，没这个事儿。 知道你了，这是逗乐的 啊！ 诚心跟你了，这是说笑话。 哦，笑谈， 懂的呀。 啊， 你这相声讲就是 说学逗唱。 我知道。 哦， 你说的就说嘛。 哎呀，说的可多了，板正话、俏皮话，说绕口令啊，这都是我们说的。 绕口令。 哎，对了， 那你可说不过我。 哦，你也会说。 我今天听那个无线电呢。 嗯。 我就听那个。马 马增芬， 哎，对了， 啊， 唱的那个绕口令好着的了。 哦，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哦， 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哎，您等一会儿，一张高桌一条腿儿，这什么桌子？ 啊， 四条腿儿。 啊，对了，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合成一本经，一个摸了鱼，一个灯，一个摸了鱼的青的灯，青那个味儿，一刮味儿的往的项链上。三张高桌撒四条腿， 撒四条腿啊，一十二条腿 啊，对了，来回绕。 哎， 啊，一上去是单的，回来是双的。 对， 我再几回我就听清了。 哦， 你的我再听听我就回来 能听会了。 对对对， 哦，我们这不是唱， 你这是？ 你说的那是西河大鼓，我们这是说 摔的。 哎，对了， 那摔的比唱的有容易了。 好嘛，您把这事您可看易了 啊？ 说的比唱的还难。 没关系 啊， 咱俩来来。 怎么来啊？ 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不行吧？ 我要是说不上来，回来我请你吃两颗冰棍儿。 你也不会请我吃冰棍儿， 让你凉森凉森。 不，您这口音，您这玩意儿说绕口令儿呢？ 你这是轻视我呀？ 我还不是轻视您呢 啊！ 不是这个绕口令儿，这绕嘴不好说。 你别听我的口音 哦， 讲的是字眼儿。 哎，这话也对。 你看看， 讲究字眼儿。啊，这么办？我说一个， 你说， 你可以说上来吗？这个 还讲那个难说的？ 也没有什么难的。您听这个啊。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骨蹦白，白拐棒棍儿。 说呀， 完了， 完了。 哎，您把这个说说，我们听听。 这叫绕嘴不？ 您来了这个吧。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都忙。 哎，绕口令嘛，您把这说说。 这叫绕嘴的。 哎，对对。 我说呀。 您说这个。 听说。街南边来的。 好，满没听明白。街南边来个白胡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儿。 你听着，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儿，拄着个蹦白老头儿。 嗨，满顶不对，您说错了。 我怎么说？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儿啊。 我说的， 你是拐棍儿拄老头儿啊？你给说翻了个儿了。 我给扯个儿了。 哎， 再来啊！ 您再来。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儿，白胡子老头儿，这个白胡子老头儿有70多了， 多新鲜呢。白胡子老头可不70多吗？ 要50来岁还黑乎的。 行了，您不用讲了，您就说吧。 说前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头，白胡子老头的棍儿，白胡子老，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奶油冰棍儿。 哎呀， 谢个玩 意儿，不对，您 这 不对，您错了 啊！ 打刚才您就惦这冰棍儿。老头煮冰棍儿干嘛？煮拐棍儿， 奶油的、 哎，奶油的， 不是水果的， 不行，口口的也不行 啊， 不行， 非得拐棍儿、啊、 哎，拐棍儿。 天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煮白拐拐拐棍儿不是白的、 哎， 老头胡子是白的。 哎、对， 天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煮着蹦拐蹦蹦的棍儿，不是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嗨、哎。我招这老头了， 老头 给我一棍干嘛呀？ 今天一棍还不行、啊？ 不行，您这说的不对，得拄着拐棍。 你听着， 哎， 咱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拐棍，蹦，老头蹦三蹦。 怎么了，这老头啊？广播体操怎么着？ 他是练的那个功夫。 不行，您说那拐棍吧。 说的是， 哎，得拄拐棍。 别人我要说上来呢？ 你要说了，我请你吃冰棍。 是呀， 哎。 这个你说的、啊、 我也让你凉 快。你听着， 你跟你来来， 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了蹦白白拐棒棍儿，说上来了吧？ 行，有意思。 刚才那是诚心说不上来、 啊、好，字眼还挺清楚， 一干板就说上来了。 哎， 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了蹦白白拐棒棍儿， 你就这玩意儿 就在这里一板， 有意思。我再说一个， 你来 啊，您听这个啊，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 怎么净老头、啊、 哎，对了，您来的这个， 你听着， 哎， 说接着墙头扔老头 啊，好嘛，这可扔不过去 啊， 扔老头啊，不行，扔草帽。 哦，对了，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不戴草帽啊， 为什么不戴草帽？ 嫌闷得很啊，大热的天来个草帽捂着干嘛呢？ 废话，你绕口令吧，你嫌闷得很，怎么说呀？ 给老头来个喊三 块，别叫话。非得草帽， 非得草帽、啊、 哎，对了， 接着墙头扔墙头，那哪 儿 啊扔不过去呢。 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草帽来了，往前一探身，一探步走，往走本儿戴上了。哎呀，这 老头会杂技呀、啊哎、怎么了，戴草帽还用功夫、啊、 他有这个事 儿。不行，您戴多好也不行 啊。 那您没说上来， 这寸劲儿， 这寸劲儿不行，您得把它说上来。 再说您听， 哎， 说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指了蹦白白拐棒棍儿。 好，好，有意思。 帅吧？ 好， 你帅吧？ 我再说一个啊， 不用轻视我这口音，讲的是字眼儿， 不敢轻视您。不是您说上来更好啊？ 您来， 您再听这个啊？ 你说， 有这么一条啊扁担。就这个挑水用的那个扁担， 嗯， 有这么一个坐的那么一条板凳， 板凳， 哎，扁担板凳这两样要说一绕口令，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宽哪个窄，要把它分清了。 啊，您说， 听着啊， 嗯， 说扁担长，板凳宽了，板凳没有扁担长了，扁担不入板凳宽了，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 这你绑着干嘛你？吃断了吧你？ 这什么叫吃断了？ 不是你歇会儿得了？ 绕口令， 大热的天 啊！您来了这，您说说。 哦，扁担。 哎， 行啊，你听着。 您说。 说扁担长，板凳宽，这不用你说，老百姓明白。 哎，都知道。 扁担是长的，板凳是宽的。 对。 哦，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您等一会儿，没吃饭来的，还饼子这里头。 嘛来着？ 扁担 啊，扁担， 哎，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扁担绑在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不是你那条板凳哪儿去了？ 板凳搬走了， 好嘛，这里头没有板凳。 哎。 您掉了扁担镇里头了， 我们扁担 不行不行，您这里还得有板凳， 非得有啊， 哎，把这板凳搬回来。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一到这儿就绑住啊，扁担不让板凳扁在了板， 哎， 凳子绑上了， 哎呦嚯， 哎呦 哎呦， 绑上了， 怎么绑上的？ 有颗绳子。有个绳子就 哎呦，没这根绳子绑不上。 对对了对， 这个算你说上来了。 你再来， 咱们说一个字眼少的。您听这个啊，吃不得不得不得鼻儿，不吃不得大得不得鼻儿。 说呀， 你这好说。您来这个完了。 哎，吃有嘛呀？俺街坊那个小学生先会说这个。 哎，您说说。 你听咱的。 您说。 说吃平头不 吃平头啊？好大嘴呀、啊！你 吃嘛来着？ 吃葡萄。 你再来来。 哎。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哦，说吃皮条皮儿嗨， 什么牙口啊？是吃皮条。 你再来来， 我呀、啊、给你讲一讲啊，你就好说了。 你再来来， 吃葡萄的时候啊，这个皮儿啊没有吐出来。 嗯， 赶到不吃葡萄的时候呢，想起来了，嗯，它又吐出来了。你要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都不得皮儿。 嗯，你说我就明白了。 哎。 吃这个葡萄那个皮儿别碎出来， 对， 在这里搁着， 嗯， 再吃哪个葡萄呢，这个皮儿扑出去了， 哎，一个顶一个 啊，这个人腮帮子有素子 属猴的 啊， 您就说吧，您 平日足的是吧、 哎、 啊，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把花生仁，哎， 什么花生仁 啊 这里哪有花生仁啊， 什么来着， 说不上来，您找辙呀、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哦，这 皮儿。 哦，我明白了。 哎， 赶紧这个上嘴唇一碰这个下嘴唇就行了。 哎，对。 啊、哦，那个舌头跟那个牙缝关的。 哎， 嘴唇一碰就行。 哎，这里有窍门 啊，跟那个打字似的，嘣嘣嘣蹦出来了。 哎，对， 你听着啊。 啊，我们听听。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哎呀，还行了吧？ 好。 这玩意儿你得会找这个窍门啊。 好好。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这回啊，咱们再说一个啊。 这木嘛呀？ 这回说这个。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这个 你 说的， 你 我知道啊，您不是这个说上来 的吗？吃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肚皮儿。 您听我呀， 吃不得不得皮儿，不吃。 这回 吃不得不 得，怎么了？怎么了？您不净说这个了？ 好说这个。 好说，您再说一个，您听着啊。这南边来了这么一个喇嘛。 喇嘛。 哎，喇嘛知道是什么？ 喇嘛是吗？ 喇嘛僧啊。 喇嘛僧。 哎，可不要这个僧字，就要喇嘛两个字。 嗯。 手里头提了这五斤塔嘛， 塔嘛是 塔嘛鱼啊， 塔嘛鱼， 哎，不要这个鱼字， 是塔嘛， 哎，就说塔嘛， 嗯， 这北边来了这么一个哑巴， 哑巴 不会说话的哑巴， 嗯， 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就吹的那个喇叭， 嗯嗯， 这四样啊要把它分清了，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你就这得把它分好了。 哎， 听我的。 你嘞？ 前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前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这哑巴的喇叭，别喇叭这哑巴就不换提了塔嘛这个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这个喇嘛就拿塔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可是别喇叭这哑巴也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这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这个喇嘛是拿塔。喇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别喇叭这哑巴是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这喇嘛一喇叭，喇嘛炖塔嘛哑巴吹喇叭， 这面相的。 天明儿见的 不是这个怎么这么半天呢？ 哎，这比那吃葡萄当然是多点啊。 哎呀，木什么你听着吧， 说 说前那边两个喇嘛抵得起不起塔嘛。 哎，到你这就麻烦，干嘛还七八斤啊？ 几斤呢？ 五斤。 五斤够吃的吗？ 你管够吃不够吃 的？完了，一斤你来五斤。 哎，就是五斤。 见那边来个喇嘛抵了五斤哑巴， 哑哑哑巴。你这玩意儿接枪都扔老头啊，要不就抵了哑巴。 哑巴让抵了这个。 就说的是。 哑巴在北边来的。 哎，对了。 说见那边来个喇嘛抵了五斤塔嘛。 哎， 清是吧？ 好，这次要清。 说前南边来个喇嘛抵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咬的别着喇叭。拿来抵了塔嘛，这个喇嘛咬拿着五斤塔嘛是换哑巴，换哑巴的，换哑巴的这个喇叭。 哎， 哑巴不乐意换呢。 怎么不乐意换呢？ 他那塔嘛不够五斤呢。 看出来了。 哑巴看出来了。哑巴不来换你喇嘛就急了，哎呀喇嘛这个性子太暴了，喇嘛抡起了塔嘛找准哑巴过去啪就给了喇嘛，给了哑巴，哑巴这么一塔嘛 打起来， 打起来了，这个哑巴可就摔了。 啊，不是你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新鲜呢。哎呦，哑巴说话呀， 像话， 这都哪儿的事？你这是 哑巴又摔的吗？ 挤了哑巴说话就 哑巴那个意思要说没摔出来，那意思我心里说我不还你塔嘛做毛呢？ 要说没说， 哎，可是这个意思 啊。您接着说。 哎，你看忘了吧？你看看 他这玩意儿费了劲了。 你跟着打岔做毛呢？ 行，我不言语。 你看你说的事我搅和了吧？ 那怎么办呢？ 你别跟着搅和。 哎，好嘞， 打头来啊。 打头来。 说前南边来个喇嘛抵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咬的别着个喇叭，拿来抵了塔嘛这个喇嘛咬拿着五斤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塔的这个喇叭。哑巴不来换，哑巴不来换，喇嘛不换你，不就他不就完了吗？他这个喇嘛他非要换呢，喇嘛就急了，喇嘛抡起了塔嘛，找着了哑巴，给你啪就给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哎，哑巴可没说，哑巴没说，反心里也不服。 你说这哪是？这都什么词儿？ 他不还你打我都骂你。 哎呀！ 喇嘛抡起了塔嘛，就找准了哑巴，跟他们过去啪一塔，哑巴在那打打滴滴吹喇叭，喇嘛就在那炖塔嘛吃，吃那个吃葡萄不都变 回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二位合说的绕口令。应该说朱向臣在和郭荣启的合作当中逐渐的形成了他的捧哏风格，既稳健扎实，同时又冷峻幽默。因为他生就一副冷面孔，有的时候语言不多，但是文准狠，能出奇制胜。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美名远扬》。为了保持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相声有意思，说学逗唱， 这回 离不开这四字， 该您表演了 啊！ 哦，好好好。哎呀，做一个演员真是了不起啊！ 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这没什么，演员嘛。他也是国家建设的一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不，我还不是这么看。 哦， 我认为一个演员呢，他可以驰名全国，甚至可以名扬天下。 嗨， 这是多大幸福！ 您这说法不对，一个演员并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是为了文艺的事业。一个演员呢，就算有一点小小的名望，那也不是空想来的，得要付出他一定的劳动力。总而言之，我们得靠着群众大力的帮助才能够做到这么一点。 哦，还这么麻烦。 哎呀，还这么麻烦。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如果没人浇水，开的就不鲜艳了。 嗯，说的有道理。 是。 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一样。 对， 没人浇水，它不会鲜艳。 是啊， 嗯，我说您这么水灵呢？ 这什么话？您这像话？ 一定他这水浇的勤呢，是不是？ 嗨，你不像话！我这只不过是个比方。 是，我明白。的确，您这花是够美啊。 我呀， 可是我这盆花啊，恐怕您浇多少水，它也鲜艳不了了。 那么这话是从何而起呢？这段美名远扬，暂时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空中笑林，欢迎您继续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听相声。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包。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任生命穿梭。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 对，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在北京盛大开幕，打造视觉盛宴，点燃影迷热情，引爆春日狂欢。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是晴间多云，上午仍有3-4级偏北风，下午到傍晚风力逐渐减小，预计最高气温12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体感较凉，外出还是要做好保暖。空气比较干燥，也要注意保湿补水。未来几天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将逐渐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3到6度，相对湿度20%。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1到8度。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登山。白天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3度到4度之间，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请您要做好防晒措施。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员打小金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美名远扬》，刚刚开了个头。苏文茂朱向臣合作期间，正是苏文茂先生的艺术成熟期和风格形成期，他们的搭档风格之间呢形成对比，相互补益。苏文茂以文雅为号召，而朱向臣以冷峻为代表，像论捧逗、批三国、戏剧与科学、美名远扬、汾河湾等等都成为了他们的拿手杰作。苏文茂先生后来也常常提起朱向臣先生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美名远扬》。 是，我明白，的确您这花是够美啊。 我呀， 可是我这盆花啊，恐怕您浇多少水它也鲜艳不了了。 怎么 根儿全烂了？ 嚯，根儿烂了，这可危险呐！ 谁说不是？ 这说你也是一位演员呢？ 不，我是会计。 哦，会计， 专门搞会计工作的。 好，您这个工作 简单呢。 嗨，让您说一个会计能有什么前途？一天到晚总跟十个数目字拼命，这玩意儿没出息。 哎，您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这个会计工作跟其他工作同样是光荣的，您想哪一个单位他也离不开会计啊。 是啊，您说这话我也不是不懂，可有一样，我总坐在办公室里低头算账，我得多子才能名震全球。 嚯，他还想名震全球了。 当然，如果没有远大而宏伟的理想，那还算人吗？ 就这理想啊，您成天到晚净想出名啊。 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哎呀，你呀、啊、你这都是资产阶级观点呢、 啊、这叫什么话呀、啊、不图名利谁早起啊。 你在哪儿学了这么一套的？这都什么呀？ 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这还经验呢？ 就拿你来说吧，你如果要不为了名利，你说相声干嘛？ 哦，合着我这个说相声嘛是为了名利？ 当然了。 他还给肯定了。 你说你要不说相声，你能这么大名望？ 我有什么名望啊？ 你，哎呀，你呀、啊，你太不知足了。 这叫不知足啊？ 有什么名望？全天津市谁不知道你呀、啊？谁不知道相声演员朱向臣呢？好，提起您这仨字，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好，您比伊拉克蜜枣名望大多了。 怎么单拿我比枣啊？ 哎呀，你知道我是多爱你、你的工作呀、啊、 您这说话什么毛病？ 我的确爱你的工作呀、 啊、 我很早就想当一个演员。 好啊， 可惜不够条件。 怎么不够条件呢？ 我一上台就哆嗦。 那不行， 我站在台上是浑身冰凉，手脚发木。反正我要上台说相声啊，夏天也得穿着皮猴， 那成汗包了。 故此我在这方面呢是难以成名啊。 你呀、啊、是成不了名，谁坐在台底净看哆嗦的？ 哎，您说根据我的条件搞点什么可以出名呢？ 这我不知道。 通过我的长期向往，又加上我的苦心钻研，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光荣岗位。 什么岗位？ 没脱离你们文艺界。 什么职责呀？ 当作家。 作家？ 写稿，报纸上投，写作。 这个作家怎么会名利双收啊？ 这，你瞧，你怎么明知故问呢？别人不懂，你还能不懂啊？ 我还是真不懂。你可以给我讲一讲，这个名打哪儿来？ 我们写一篇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首先要把我们的名字摆在标题的下边，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你想那谁看不见？这是不是名？ 哦，那么利呢？ 有名就有利呀、啊。写一篇稿子发表以后，要由本刊编辑部给你寄去很可观的稿费报酬。你想这些稿费啊，您吃什么不香？ 好。 故此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名利双收。 嗯，好好，通过你今天这么一讲啊，我这才明白。 是是， 同时我对你这个人呢，哼，也比较了解了。 那好， 嗯， 今后你有什么不懂之处，尽管来向我领教。 好 啊。 哎， 我是毫不保留的向你来进行教导。 我谢谢你吧。 是， 你也可以说是我一个反面的教员呢。 对，哎，这叫什么 什么话呢？ 什么叫反面教员？ 你还当作家？就冲你对作家的这个看法，你还甭说当作家呀，同志，你这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话是你说的？ 可不，我说的，谁说的？ 哎呀，通过你这个谈话呀， 啊， 我发现你在问题的看法上有些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有些个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嚯， 你怎么知道我写不出好文章？ 你呀、啊、写不出好文章来。 难道在刊物上发表我的文章你没见过吗？ 没有。 由此可见你还有点官僚主义。 又来了。 为了证明你的错误， 嗯， 我今天想在这儿把我平生第一篇杰出作品向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好，你说说哪篇文章是你写的？ 就在1958年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品文，这个题目是“3+3=8”。 这什么账啊？这是？ 这是文章的标题，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你这篇文章内容说明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说明一个会计对工作不负责任，把账算错了，给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啊，你对这会计生活你很了解啊？ 那怎么不了解？我不就是会计？ 哎，对了，哎，这个麻皮大爷这会计别是你吧？ 你这叫什么话啊？怎么会是我呀？是我写的。 你写的这会计是谁呀？ 这会计 啊， 是一个姓耿的。 怎么中国人还姓耿的？ 这您可外行了。我们写文章啊，不一定非写真人真事。在过去我可不懂这个。 嗯，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那个财务科老王动员我好几天。 怎么动员你啊？ 他说：“哎，文茂同志，你不是总想锻炼写作，怎么不开始写文章？”我说：“没有题材。”哎，可以把你那事儿写一写。我说：“那写出来，人家多笑。”哎，不一定非写你的真名啊，可以随便给起名字，写出来发表以后，不但对广大群众有教育意义，就是对你自己也有好处，你能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错误。写吧。 听老王这个谈话，这会计就是你呀、啊、 那不是我呢，是个姓耿的耿会计。 你根据什么写这会计姓耿呢？ 我平时不是爱逗耿吗？ 哦，就是他。那没错了， 甭管是谁，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老王同志帮助我修改了一下，就送给北京文艺，寄去没有10天就发表了。 还真够快的， 登出来了。 哦， 我拿过北京文艺，我这么一看，哎呀，当时我的心情啊，那真是无法形容。 嗯， 您算当时乐得我全不会笑了。您算 这份出息。 题目是3+3=8，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哎， 管我这名字，我看了足有3钟头啊。 是啊， 结果上班迟到1小时。 这什么人性啊！ 到了单位里，我是拿东忘西，丢三落四，连账全不会算了。 怎么？ 心没在这儿。 对，都在北京文艺上了。 各科室的干部，这也来问，那也来看，这也来打听。搅得我也没法办公。 你这些人也多余，正在上班时间影响工作呀。 这倒是不能怨人家。 怎么？ 全是我打电话给找来的。这些 是啊，都是你叫来的。 下了班以后，我上作家协会去了。 干嘛呀？ 我找他们要个作家徽章带上。 嗯， 找他们要，他们不给我。 是不给你呀、啊、你不是会员人家不给你。 哦，不是会员就不给？ 当然了。 我入会行吗？ 那行， 你给我申请一下。 管不着。 要不以后再说吧。 对了， 我上新华书店买了40多本北京文艺。 干嘛买那么些个？ 给我朋友寄去，让他们也欣赏一下我的大作。 还大作？ 抱着这些书回家，走的路上我是一边走一边看，看完这本看那本。哎，感情哪本上全有我的名字， 多新鲜呢！一个版出来的吗？ 嗯，看着看着就听梆， 怎么了？ 撞电杆子上了。 嗨，你小心点儿。 当时脑袋撞这么大一包，哎，我会没感觉疼？ 您这话都不结合实际，撞这么大一包，它不疼 啊？是不疼？ 真有这事儿 啊？啊。 是真不疼吗？ 真不疼啊。 那我也买一本北京文艺去。 那干嘛？ 省得我买止疼片了。 像话吗？这个 这么大一包不疼。 抱着热血书回家。 嗯， 到家里头我越看越乐，越想个人的前途越乐观。想来想去呢，我又想给北京文艺提点意见。 提什么意见呢？ 我认为苏文茂这名字印得太小了。 应当呢， 应当像劝业场那块匾似的多好 啊。那看不上印得开吗？这么大个儿。 你说这么点小字儿，读者眼神有毛病，他看不见， 那怎么办呢？ 哎，咱们电台登份广告也不得多少钱？ 多少钱也不给你登这个呀？ 怎么？ 人民广播电台没事净报这个？作者苏文茂，作者苏文茂，这怎么了？这是？ 为这事儿，我是一宿没睡。 你净折腾了吗？ 第二天早晨，我刚要上班，稿费寄来了， 就是3+3=8这个 啊。稿费 多少钱？稿费 8.63块。 怎么还个钱零？ 我连邮票、信纸、信封的折价才算一块呢。 他这账算得够细致。 我不是会计吗？ 对，就会算账。 拿到了稿费，这才肯定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真是名利双收。由打那天起，我就坚定了意志，我坚决向作家大进军。 非当作家不行了。 天天写 写 写。哎呀，不过我写这短篇的1000来字才给8块多钱稿费，没劲。 没劲。 我再写啊，我想写长篇。 对，长篇的有劲。 我准备写一部长达50万字的巨型著作。 这可不简单呢。 没什么，我告诉您，只要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能写成。 对， 我呀，我写一个，我写历史题材怎么样？ 好啊， 我写后汉的事儿。 行， 我要通过后汉这些事儿写一部小说。让它120回，最起码写120回。我要以刘备、孙权、曹操作为中心。 好， 我再刻画一个诸葛亮的人物。 最好你写一写长坂坡子龙救主的场面。 对，这点在我计划之内。 对， 哎呀，不过这部书从结构安排上和人物刻画上全不大好写。 谁说不好写？好写。 不好写。 那怎么不好写呀？你到图书馆借套三国一抄不就行了吗？ 哎，这叫什么话？咱们怎么能抄人家呢？ 怎么办呢？ 我自己写。 你还写了你呀？你别不嫌没羞了。 怎么了？ 这套书叫三国，这在明朝的时候罗贯中就写出来了。你还写了你？ 哦，这有人写了 啊。 有人写咱不写，咱得写人家没写过的那个题材。 这都是废话。 我写宋朝的故事。 那行啊， 我要以水泊梁山作为中心。 好啊， 我还要刻画出108位英雄。各有各的英雄事迹，各有各的英雄形象。 好， 好不好？ 你啊，重点的写一写武松的事迹。 对对对，我一定这么写。 是啊。 哎呀，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好？ 叫水浒啊。 哎，好啊。行，咱俩写。 我呀，我不跟你写。 写完了稿费分给你20%。 你都给我，我都不写。 怎么？ 怎么呀？这套书也是在明朝的时候施耐庵就写出来了。 哦，这也有人写了。三国罗贯中写了，水浒施耐庵写了，我写什么呢？哎，红楼梦有人写。 废话，没人写这仨字打哪儿来的？ 哦，对，有人写了，有人写了。红楼梦谁写的 啊？曹雪芹呢？ 你瞧，你咱想到了的，人家也想到了。你 人家要不写出来，你一辈子也想不到。 你这题材多好啊，全给写了。那时候你要给我留俩多好。 给你留几个？ 给我留俩。 留俩呀、那早就搜了。 看起来这长篇的实在不好写。干脆我还先写短篇吧。 短篇的没劲呢。 他没劲，他也比不写有劲的。 哎，对。 他写少了没劲，架不住多写。 好， 不到一个月我就写了18篇。 可真不少。 另外我还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哦，一共19篇。 对， 您这个评论性的文章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是评论一篇文章写得好。 您可以念念我听听吗？ 那行，待会儿我告诉你。 干嘛待会儿啊？我这人急性子，您念念我听听。 这个 您是评论谁的文章啊？ 主要的词句就是这样。 您念念。 我读了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的苏文茂同志写的3+3=8一文，我非常欣赏。我认为作者把人物全写活了， 文学性很强，这说明作者苏文茂同志有高度的文学修养，我希望多发表他的文章。这是我的 自己捧自己呀、 啊！你我要不说谁知道？ 你不得写你的名字？ 这个 啊， 这不能写我真名， 写真名怕什么？ 怕什么？对了，让读者一看，好，苏文茂捧苏文茂，那多寒碜 哦！你还知道寒碜呢？ 多新鲜呢！ 那么你写谁的名字？ 这个写我的笔名。 你单有笔名？ 但作家嘛，哪能没笔名啊？ 你的笔名叫什么呢？ 我呀， 啊， 我叫苏轼。 这个名字起的可好？ 嗯， 苏轼。 嗯， 苏东坡就叫苏轼啊。 不，我这士跟他那士字不一样。 你是哪个士啊？ 我这是告示的士。 哦，就是贴告示那个士 啊。对对， 上边两横 啊啊、 哦、二小啊。 这个好，这个你别拆开了念呢， 这名字太合乎你这人格了。 这叫不错。一共我写了19篇， 嗯， 全寄给北京文艺，寄去不到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全发表了。 都退回来了。 都退回来了。 不单退回来了，人家还给我提了好多意见。 怎么提的？ 他说我写的文章是观点不明确，主题不明显，思想性不强，人物死板板。 这倒合辙。 哎呀，写完了不登，这怎么办？ 你说呢？ 我还得写呀、啊。 还接着写。 我再写，我就不写这个了。 写什么呀？ 我就找那超劲儿的办法。 什么办法？ 这回啊，我改编。 哦，改编。 我要成为一个改编家，一样出名。 改编也有价。 我改编。 改编什么呀？ 我用散文改特写，剧本改诗歌，小说改快板，改。 嗯。 您在广这个唐诗啊，我就改了10几篇。 嚯！ 一共我改了22篇。全寄给北京文艺， 嗯， 这回寄去了，退回来的才 几篇呢？ 寄去22篇，退回来23篇， 怎么倒多出一篇了呀？ 另外一篇是人写的书面意见， 这意见又怎么写的？ 他说，原作比他强100倍，经你改后难理解，改编注意质量，禁止胡诌百里，应该点石成金。不要点金成铁。 好。 好什么？看完了把我气坏了。 人家提的这个意见正确。 哦，这还正确？ 这正确正确。 就算他正确，您说以后我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 您说我还写不写？ 写呀、啊、 写多少退多少，白费劲呢、啊、 那就别写了。 不写。 嗯， 不写我完不成计划了。 你有什么计划？ 我的计划是3月赶上赵树理，半年超过郭沫若，1年零2天要达到鲁迅的水平。 嚯， 您说这计划不高吧？ 不高、 啊、 不高、 啊、 干嘛还1年零2天呢？ 这是 我看有1年足可以了。 哎呀，要赶鲁迅先生1年恐怕赶不上。 那就多定点，1年零5天、 那就超过他的、嗯、 他这计划正好。 为这写不写这事儿、 啊、 我脑子斗争了好几天。 结果呢？ 胜利了。 还胜利了。 嗯，我继续写。 写 继续改。 好，退回来的稿子继续修改还是对的。 我不改这个。 改什么？ 这回我又选择了一条最超劲儿的办法。 你打算呢？ 我用散文改散文，小说改小说，快板改快板。 那怎么改呀、啊、 好改，把标题改一下，把人物姓名改一下。比如他写的这人呢叫王二，我改张三；刘五改赵六。他写这人呢有点心脏病，我给改成肺结核。 啊、 作者名字不要，换上我的名字，苏文茂，我写的。 抄袭呀、啊、 哎，这怎么叫抄袭呀、啊、 这叫什么呢？ 这叫抄劲儿。 那怎么不抄劲儿啊、嗯、别人写得了文章你看着好，改头换面把你的名字写上，算你写的，是不是啊？ 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 我怎么不知道详细啊？ 哦，你经常这样做。 我呀，我告诉你，抄袭也是不道德的事情，是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也就是剥削。说严重一些，你呀、啊、你是文艺窃盗啊。 哟，要按您这么一说，现在我就够得谱条件了。 那倒不至于。我问问您，你这稿子寄走了没有？ 已经发表了。 发表了 啊？啊， 哪儿发表的？ 大北荒文艺。 哪儿？ 大北荒文艺。 大北荒 啊， 这大北荒在哪儿啊？ 就在北大荒的北边。 嚯，哎，你怎么记到那儿去了？ 我想那儿不是远吗？ 啊、哦，你认为远就没问题了 啊？ 你想错了。 怎么？ 现在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每一个读者见到了，都要揭发你。再一说了，编辑部能检查得出来呀、啊，纸里头包不住火。 哎呀，您的预见性可太强了。 怎么？ 我这篇抄袭文章啊，发表了没有一个礼拜，编辑部就收到了十几封揭发我的信件。 您瞧我说什么来着？ 紧接着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 嗯， 指着我的名字这么一批评，您说我受得了？ 嗯，你呀、啊，你受吧啊。 今后我还怎么当作家了？ 你在家里坐着去吧。 人家还建议我们领导一定要对我加强教育，深挖我的名利思想根源。 太对了， 这不是我们领导让我写篇检讨书，公开的向读者和编辑部承认错误。 那赶紧写呀、啊！ 我写了， 写了 啊，已经发表了。 好，好，好。 哎，那个检讨书上边 啊， 还有我的名字呢。 这多新鲜呢！没你的名字，人家知道谁检讨啊？ 哎呀，太寒碜了！ 现在才知道寒碜。 通过我的所作所为啊，同志们应该批评，我也应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经常批评我，我也愿意在报刊杂志上做深刻检讨。我肯痛心。 得了，别痛心了，别痛心了。 我告诉你，我难过。 也别难过了，知错认错方为俊杰嘛，往后咱们不这么做就行了。 我告诉你，我后悔呀、啊。 你后悔什么呀？ 我早知这个，我绝不抄袭人家的文章。 对， 我自己多写点检讨书不是一样出名吗？ 还惦着出名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苏文茂先生、朱向臣先生合说的《美名远扬》。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六点半，尚远和您再见。 中盛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9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10。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5大税前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农行掌上银行秒杀专区，上午10点用6积分领取合力寿司200减100优惠券，周六至合力寿司指定门店刷农行信用卡全额支付，满200减10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信用卡客服4006695599。 愿运动，享生活。即日起至4月7日，村委版库自由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体育户外品类大部分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单店累计购物再满200减40。这个春天，村委伴您踏青赏花。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